抱着寂寞难言。纷纷扰扰的世界，每个人都 烧尽所有过去，从此记忆。

是亮的，我一个人唱歌，声音也变成冷的，而孤独是什么，心爱是什么，情是什么，你是什么，不要再想了，我已经倦了，我不想再唱 ¡Gracias!

天上的云朵，我好想变成彩虹。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，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。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，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。就是喜欢你偷瞄着我的心，让我紧紧牵着你的手，望着星空，直到我们心灵相通。哦哦，就这样牵着你一起走，这场绝不放弃，努力变成属于你。 好像那苹果到秋天。 对头一泪，心急泪冒心忧。